在实际的生物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呢，并发控制器主要采用的是带有所转换的严格的或者是请领域的封锁协议，而利用事物的时间戳来处理封锁协议中容易出现的死锁现象。对于插入和删除来说呢，如果并发控制器只采用的是两阶段封锁协议，那么我们就要像对待 Run 操作单元来对待插入和删除，也就是要对新的数据线 curl 加排他锁。如果并发控制机制采用的是时间戳排序协议，我们也是像处理 Run 操作单元来对待处理 Register 和 Insert 操作。